七一，你准备好未？游行大队、战地记者、道具部、物资拍摄、口号标语，我哋需要你哋嘅参与。最后召集，电邮至 magazine@magazine.com.hk。 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好，翻嚟第三節啦。咁啊，即係講波之前都提一提啦。禮拜其實呢個禮拜三咧就上咗一個新嘅足球節目，咁就點子冰冰。咁啊，其實嚟緊連續呢、這個 啱阿 Dicky 聽，啱 Dicky 仔聽， 係啊，一班阿仙奴嘅球迷， 阿仙奴頻道嚟噶， 係啊， 所以你要 download 啦。 係咁啊， 我都我上錯節目噶啦。 嚟緊啊，連續啊，跟住仲有三個禮拜三啦，都係繼續會係有點子冰冰， 好多。多元化噶， 系啊， 望即系， 呢度系曼联， 净系睇足，净系睇足 啦，系噶， 我哋几咁包容，大佬， 系啊， 仲有啲精神病人， 唔系噶，唔系噶，唔系噶，嗰阵时人网，人网波正不分，咪巴西频道， 诶，顺便帮晚晚宣传埋啦， 系啊，系 三系嘛， 系啊， 最后三啊，惊天地泣鬼神啊，佢话曼城嗰边有球迷同佢买五百件，真系巴卵闭啦，同你讲埋啦，真系， 系啊，大家可以。 咩啊 ？fuck fuck fuck MU 啊， 好似系啊，总之 what the fuck MU 咁样嘅类似， 类似啦嘢嘅。 fuck Man United 啊 ，fuck who the fuck Man United 系啊， 鬼子 嚟。 哇，我觉得咧，阿杰斯讲呢句说话咧，特别有意义啊。 喂，讲咗几次都唔拘啦，大佬。 真系录个 jingle 出嚟就系讲呢句啊。 唔系冇乜所谓，我觉得大佬即系我习惯咗噶啦。 你听住啦。 唔系咁啊，各位网友啦，或者各位。听众啦，可以上翻去反曼 Facebook 个 page 度啦，咁啊问狮子究竟 email 俾边个仔阿仁成啦，因为见三个样就喺个 page 度见到啦，咁而家好威啊，狮子真系 po 咗又话有成300多个 email 要复佢， 诺贝尔奖 啊，唔系啊，可能屌你上市都屌有， 如果唔入青山嘅 ，OK， 要讲埋啊。 好咁啊！大家多支持几个足球节目啦。 OK， 咁啊，仲有就啊，其实休息紧嘅时候都睇紧啦。咁啊，再提一提大家啦，征求七一口号喺 Red 先嗰度。咁啊，有哇，好多人其实 po 咗啲口号上去，我都觉得几好嘅。咁啊，譬如呢个就有位朋友就话 CY 下台，好事自然落，好正，好正，好正，系啊。咁啊， 排马爹 要一要一支酒嚟饮啊，真系呢个。 系啦，咁啊，仲有话梁振英下台就香港有未来，哇！呢啲系正嘢。咁啊。帮下手啦，咁我哋睇下七一可以多啲口号嗌啦 ，OK？ 咁啊，翻嚟讲翻足球啦，咁呢节咧就又系要 update 一下就本周嗰啲转会啦。包括球員啊，包括呢、這個 喂領隊啦、 啊，咁快領隊啦、 啊，咁快， 仲有乜嘢？ 都未講，都未講，大家估邊？边个赢嘅？ 边个赢啊？ 收势， 收 势咯， 收势。 我都讲埋， 即系有心水，你讲先。 哦，即系有心水，唔系啊，我冇心水啊，我哋想知道睇下大家点睇啊。 谭妹讲先啦。 谭妹梗系一定系西班牙嘅。 西班牙，唔系俾个原因嚟啊。 我条仔系西班牙人，够唔够？ 系呢，系呢个好原因嚟啊！呢个。 Dicky 仔咧 ，Dicky 仔点睇？ 我觉得应该都仲系西班牙嘅。 仲系西班牙。 暂时嚟讲， 系 系啊， 系。 即系嚟紧嘅世界杯就唔知啦。 OK。我谂少少分别啦，师兄讲埋先啦，你 我会 prefer 巴西喎， 巴西， 我会 prefer 巴西喎 ，OK， 因为其实我觉得咁多队系巴西最想攞呢个杯， 嗯、 我反而觉得西班牙喺今次嘅赛事其实施阵嘅味道好浓。 好浓，好浓， 系好浓， 几场都唔 掟到好晕嘅嗱， 三个龙都出得晒。 你讲师兄讲咗第一个原因啦，我同意嘅，即系试阵啦，迪布斯基见到佢试阵啦，攞唔攞唔系话十分好重要，攞埋几 perfect 添。 系 咁啊，但系我觉得就两队系几掟得几晕嘅，就系因为嗱，你譬如话西班牙打咗82分钟啦， 系 咁啊，跟住下一场又出啲咩人咧？咁又可能翻去个4-6啦。 系 但系巴西嗰边又始终都系你见到有。 个主场啦， 系 咁啊， 佢一定系想赢 嘅， 想赢 嘅。咁但系你又见到咧，两队波就系一队就好老屎忽，一队咧目前嚟讲就好 green 嘅。咁啊，其实我就系咁睇，我觉得嗱，我做啲预测咧，其实冇乜嘢参考价值。 哦，听住啊，大家。 我通常我就会估场波系细啦， 哦， 会开细啦。 哦，听住啦，细啊， 好耐都入唔到波嗰阵， 系 一球波到解决啦。 哦，好， 胜负 吓， 系。 最后 诶，唔使讲出嚟嘅， 使唔使咁样啊？ 诶，唔使讲出嚟噶， 低噶啦。 咁啊，我讲埋边度赢先 啊？诶，讲埋讲唔好走 啦，我都系讲。 得啦，哦，掂啦，哎呀，哎呀， 咁我哋放心啦。 唔系你点解我会抛呢？即系咁早抛呢个 topic 嚟讲？你问我咧 ，OK， 我真系谂唔到边度赢啊！即系我觉得，因为一队就主场，但系你问我高就真系似睇落去西班牙高过巴西嘅。 我唔记得啊，杰斯声汤朱凳。 你而家先知有冇搞错？ 点解你哋咁激动嘅？ 激动啊，大佬！ 系阿杰斯嘅秘密武器嚟。 呢个好紧要嚟啊！ 嚟啊嘛！ 我真系唔同意佢讲嘅今晚。你问我细咧？就唔似細嘅，即係你俾我揀，唔係你俾我，唔係佢嗰樣問題，係你俾我揀嘅話咧，我估唔到兩隊開邊隊嘅，但你俾我買就兩邊二比一嘅啫，即係你俾我揀就係咁揀嘅，係 啊，謝傑斯嘅啫， 唔係我，但係我會咁睇，即係你話除咗個戰果唔係最後結果之外咧，我覺得巴西輸咗佢咧係對佢好事嚟嘅，即係唔好太早啦，因為隊波其實等佢自己知道自己隊波真係有咩問題啊，因為我覺得。对波太过信心爆棚，咁啊对佢嚟讲系好 不过咁，因为佢而家嗰个世界排名去到22咧，就真系对于个巴西嗰个成个面子，唔系个面子就真系好大影响嘅，即系22就真系好低嘅，大佬。 咁咪 我谂都会想赢嘅，系想赢，我斗志就一定冇问题嘅。咁反而西班牙就真系大家谂下咯，真系好坦白。所以我都系睇巴西高啲。 其实仲有一样嘢咧，我又想讲埋，即系都系。关于洲际国家杯啦，我谂喺个足球嘅背后咧，其实今次睇到咧就系足球以外成个巴西嗰啲示威啊、暴动啊，其实呢个真系几值得即系我觉得讲几句啦，有感而发啦，即系我谂啊，就系每一晚睇住 BBC 嘅新闻，即系都系报道住呢样嘢，同埋就系曾经有个最严重嘅情况就系、是，喂，好多人呼吁佢不如 cancel， 唔好搞嘛，系啊， 更加仲有一单花边新闻就好好笑嘅，就系话 FIFA 有人提议就系、是，喂，2014年个世界杯你唔好搞啦，即系如果咁样搞唔掂，不如咁啦，俾中国搞，系、有传过一个嘅。几骑呢嘅花边新闻， 边位提议？ 开幕礼好睇， 系啊，边位提议啊？ 开幕礼好睇啊，真系。 但系我反而想讲嘅就系呢个，其实咧，其实 FIFA 真系其实即系做落好多冤孽啊！即系我觉得就系我唔知啊，即系话顽固有乜都啦。细个嘅时候咧，即系由细到大，我都系觉得就系我哋都见到嘅就系，譬如话无论啲奥运会啊，或者啲世界杯啊，我哋去俾即系譬如话你见到啊，俾一个国家去主办嘅时候咧，通常都会有条。条件噶嘛，即系啲条件就系、是、譬如话你啲有冇适合嘅场地啦，或者就系你嗰个国家嗰啲人权嘅状况啊，或者你嗰个社会系咪一个好稳定嘅社会，因为一个好动荡嘅社会啊，之如此类。同埋我哋见到嘅就系、是，我哋以往都见到嘅就系、是、，OK， 因为搞一啲咁嘅大型活动 ，OK， 嗰个国家都会系咁以都做啲嘢啊，尝试下即系改善下自己嗰、那个国家嘅社会状况。但系到今时今日，你见到真系好悲哀。我以前都讲过，即系譬如特别系嚟紧嘅14嘅喺巴西，18喺俄罗斯，跟住到22喺呢个卡塔尔，喂，好似唔使理呢啲嘢咁样嘅，即系你发觉所有嘢同贪污系有关嘅，跟住然之后咧，即系你见到今次都系，喂，大家合埋眼嘅，即系我觉得 FIFA 有责任啊，即系譬如话，喂，你系咪陪嗰个巴西嘅国家去癫啊，大佬，喂，佢入边而家，即系譬如话巴西人嘅怨气啊，贫富悬殊嘅落差好大。是不是真的足球大撚晒先？ 我今天不知 道。我觉得很多东西很多东西即是拜达出来，喂，好像当冇事发生，当见不到，我不是太过接受这样。 但是奥运会呢？ 奥运会又是。 又是巴西的。 是啊。 是啊，巴西的。 我觉得今时今日真的变了。即是我觉得就无论国际足协或者奥运那边亦都是啦。即是奥体会那边亦都是一样。即是我觉得 得而家直情完全唔使理嘅，即係自從我哋嘅08北京奧運又係咁樣啦，即係太過，其實我覺得真係要檢討一下咯，即係呢樣嘢咁我即係巴西嘅世界嗰個 confederation 其實亦都俾我哋睇到嘅就係嚟緊嗰個世界盃嘅潛在嘅危機。 咁係好難搞喎，即係冇咩國家可以選擇咯。如果你咁嘅標準啊，傑斯。 我 全部可能歐洲喎，可能 大陸 哇哈哈嘛。 我覺得係個原則問題啫，就係話你想搞嘅話 ，OK， 你要符合翻啲某啲乜嘢嘅原則咯。即係而家完全唔使有規則噶嘛。譬如你發覺就係、是。巴西啲球場仲未搞掂 ，OK， 嗰啲都事小，或者仲有就係你哇，成個成嗰、那個嗰、那個國家嘅怨氣，你睇到今次每一晚咧，即係如果大家有留意， 睇到 外國嘅新聞啦，喂，睇到嗰啲暴動唔係講笑啊，大佬， 攞命啊， 死好多人㗎，即係嗰啲你個二內盧嗰啲貧民區嗰啲咧， 係 大佬踢波係咪大曬嘅先？而家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要值得大家即係思考咯。 嗯， 係啊， 嗯， 咁啊翻翻嚟就都要講下啲轉會啦， 講下領隊啦， 領隊第一個我想讲嘅系 跟 正翻啊金马曹先， 哦， 系啊，咁啊，终于都代代平安啦，300万欧罗赔偿， 冇错， 咁啊，中国国家队就终于就同佢 得咗啦， 分手啦，系啦，咁啊，所以系好令人羡慕，因为好，我谂连迪保斯基一年都冇300万欧罗， 好笋啊， 系啊，真系好， 因为好似有传话中国足协第一次咁样要俾分手费，好似， 但系佢呢个系叫做可以同啲国人交代噶啦，因为佢俾足咧就450万， 系， 咁而家就叫做大家雙方啊，即係compromise 咗，咁啊俾300万欧罗就踢佢走咁樣咯。咁啊冇辦法啦，我諗嗰場波就令即係你唔踢佢走亦都難交代。你始終要揾一個人孭鍋，咁啊中國人梗係唔會揾翻中國人孭鍋啦。中國人 係 咁啊， 梗係啦， 梗係揾個鬼佬孭鍋啦。咁但係嗰個人孭得好開心嘅。 哦，梗係啦，金馬槽真係多謝。 300万欧罗真係翻去揾撚腳啊！係 啦，可以唞唞啊， 中國 係嘛 強國啊嘛， 係嘛？但係呢啲。真係冤枉錢啦、啊！好啦，另外就翻翻嚟歐洲啦。 係 第一個你頭先講嘅 哥迪奧拿， 哥迪奧拿 係啊。 咦？點解會講哥迪奧拿先？ 因為哥迪奧拿就因為正式響即係7月開 翻工啦， 翻工啦，正式翻工啦。 係 咁佢連嗰個第一課操練 有冇睇啊？你 我冇睇，睇電視直播。 係啊， 嗰、個模式似，但模式似唔似佢往時教巴塞嗰種？即係因為我 想講咧，就由翻佢個唔係演唱會，點講講演唱會記者招待， 記者招待嘅 press con， 哇！你真係覺得呢條友真係犀利， 係 你真係冇辦法估到佢全程講德文， 係 OK， 佢有準備嘅，佢有準備 嘅。一年，佢一年之前佢都仲係唔識德文嘅， 係。 但係嗰日咧，我諗嗰日200几300個傳媒啦， 係 除咗啲意大利用意大利文問，同埋啲西班牙用西班牙文問之外，其他佢全部都用德文對答， 係啊， 嘆為觀止，冇問題嘅。你見到佢聽又冇問題，講又冇問題，咁後屘佢解釋翻，佢話我過往一年喺美國咧，其實就喺度學德文。咁佢話咧，佢個私人老師咧就係多蒙特等嚟嘅，仲要咁講，真係好鬼老師。咁但係好細，即係你見到呢啲就係叫做專業咯。 係 記翻起麥卡倫走去教和夫斯堡嘅時候， 嚇，每唔識德文啊嘛， 所有賽後訪問唔識答。 係， 同埋就係你喺德國咧，話俾你聽，你點解德國咁少外來教練咧？因為你唔識德國語言咧，基本上咧係你唔同喺英國啊，英國好簡單，好 OK，enjoy the game 搞掂。但係德國要講好多嘢，係 好精準噶嘛， 精準好 啲，細緻㗎，係啊， 咁啊，你唔識德文真係搞唔掂。咁所以你見到麥卡倫嗰啲英國人嗰種懶法啦，同埋即係德國人嗰種勤力法啦，你見到就係所以嗰日雖然唔知佢講乜，但係咧哇，你睇到真係嚇死你。咁然之後跟住就拜仁開操啦，咁拜仁開操又特早啦，我唔知點解係咪因為哥迪奧拿啦， 差唔多咯， 係啊，即係每個禮拜睇翻啲英國嘅報紙咧。你每個禮拜都仍今到今日，你都係仍然最多人睇嘅就係咩啊？邊個球員喺邊個沙灘度同佢條女同埋喺度嘆緊世界，嘆到咧哇！日日悠哉悠哉咁，但係咧德國人咧就 拜仁就要開波啦， 拜仁要開操。第一課操練個半鐘頭，我睇曬。 OK， 雖然就咁咧又好誇張啦，全國直播 係啊，全國直播先誇張啊！真係 操練 操練啊，係啊， 俾拜仁球迷入場睇， 收 你。 5蚊歐羅，咁我5蚊歐羅咧就捐翻出去做善事嘅，好有好有啊意義嘅。咁啊，所有人都係啦，唔使講就睇哥迪奧拿啦，第一課。咁第一課佢做咗啲咩咧？就其實就輸緊活絡嘢多啦。咁跟住咧就做，其實最主比較多時間做咧，就除咗打落磨之外咧，就仲有咧佢自己親自操刀，就做一啲咧三人三個人嘅回傳啦，咁佢就好強調就係要啲拜仁嘅球迷點樣走位，即係譬如話我將譬如一個企中間，一個企左邊，一個企左中右每邊一個，佢將然之後佢哥迪奧拿自己咧就企喺個中場嘅中間，咁佢就將個波譬如再將個波俾去右邊，咁右邊嗰條友咧就要迎出嚟，迎出嚟，迎接個波，將個波回傳翻俾佢，咁而中間同左邊嗰兩個要做咩？要走翻埋嚟右邊做補位。 係。 譬如如果佢俾個波落中間嘅時候咧，中間嗰個出嚟迎，咁咧然之後兩邊嗰兩個咧就要咧褪翻去後邊補翻個中間位。咁就要做一啲 off the ball 嘅動作啦。 係。 咁但係整個嘅嗰個訓練嘅過程咧，你睇到樣嘢就係咩？你睇到佢講嘢講好撚多，好似我而家講好撚多，同埋好多動作。咁同埋咧，你見到佢咧有啲遊戲咧係俾翻啲球員去玩，同埋咧係。俾我個感覺就係咩？第一課佢想嘗試一下，我集中都係做同啲球員去做好多溝通啊， 係， 同埋佢試一下俾一啲信息俾球員，睇下啲球員 get 唔 get 得到啊。咁呢個係睇到第一課嗰、那個。 咁你睇覺得啲球員 get 唔 get 得到？ 都好麻麻地啦。嗱、啊，但係首先就係、冇乜趣味性嘅，你覺得佢幾緊張？又有鬧下啲人啊，諸如此類啦。同埋咧，就佢個別有啲球員啦，特別係列貝利啊、保定嗰啲咧，咁佢就喺佢哋列貝利或者保定做熱身嘅時候咧，佢就行埋去。踎低同佢哋傾好耐， 因為巴去教巴塞嗰陣時都成日做呢樣嘢。 係啊，咁咧你見到佢同列貝利傾好耐偈啦，就動作方面咧，即係啲言語動作，你見到就好似係第一堂，你就見到佢好似同阿列貝利講緊，喂，你以後咧要咁踢波啦，唔好似咁啦，即係 因為有 似係咁，即係我自己理解。 因為有傳話即係哥迪奧拿想將列貝利當作成隊波嘅重心，即係佢 number ten 嚟嘅，即係所謂。叫最重心嘅球員，咁就所以佢其實都預計得到，即係哥迪奧拿佢嗰個操練嗰個做法，其實都好類似即係以前巴塞嗰種模式嘅操練啦。因為我自己即係喺香港，即係叫做以前截肢嗰陣時都有睇，即係來自巴塞嗰邊嘅教練嘅一啲嘅操練，就好類似即係做好多落磨啊，或者做好多即係所謂頭先所講 off the ball 嘅練嘅 practice 啊咁。咁當然都係而家只係第一課操練啫。咁第二即係喺未來日子一定有好多更加。好玩嘅嘢，即係譬如可能好多死球啊、練習啊等等。咁但係我諗哥迪奧拿就響訪問都可能提及咧，佢可能唔會跟翻以前喺巴塞成功嘅模式。 係啊， 咁就我就唔知佢可能有啲咩其他嘅新嘅招式或者新嘅玩法啦。我諗呢個就好期待。其實因為咧，我睇翻之前有啲報道就講話咧，哥迪奧拿其實咧係佢自己揾阿福六手咧就去。 即係想做無 序自戰嘅，因為拜仁個位，咁拜仁嗰三個福祿壽都好驚，好個驚嚇。咦，有個咁有呢個教練嚟，自己嚟揾到上門，咁啊，梗係要加強同佢溝通一下啦。咁啊，結果搞掂咗呢件事啊。 咁啊，呢個其實下一季嘅一個焦點啦。 係啊，絕對焦點。 睇拜仁就話，亦都正如佢個記者招待會講啦，就係話個壓力係好大， 哦，計啦， 因為三冠王嚟 上手咁勁， 係啦，咁啊，所以點樣去超越即係軒尼基斯都唔知啊，即係起碼你 at least 要保持住啦。但係就拜仁其實都同佢減壓嘅，就係話阿路明尼加都出嚟講，就係話我哋其實最緊要就係個聯賽啫。 當然 啊，咁嗰啲歐聯嘅玩具嚟嘅啫，攞到咪攞，攞唔到就罷啦。 玩具 就係咁啦， 玩具都好貴啊， 即係個重心最緊要擺翻落去個 我聯賽一定唔輸得。 個聯賽嗰度啦，咁啊講開德甲，其實就仲可以講多少少嘢嘅。呢個禮拜其實就選咗啲最佳球員啊，上季嗰啲啊，諸如此類啦。 哦，係 最佳球員，知唔知係邊個？ 我真係唔知。 利雲道夫斯基。當選我唔知嗰個鹹頭係乜嘢，我記得總之係然之後第二名係列貝利。咁啊就好多人應該係最佳球員嗰啲，最佳領隊就係軒尼基斯啦。咁就仲有就反而呢個高普呢嗰、那個得票率就好低㗎，呢個係行內人投票返嘅。 咁奇怪。 咁反而第二名呢就係 死突然間記唔到名添，今屆帶佛內堡下季可以踢呢個歐霸嘅， 哦，即係唔知邊位 啊？突然間唔記，唔係啊，史迪力治啊，係Streetjack 好似個，如果個德文叫做，咁就高普就好低投票率咯。咁仲有一個都極力，都我諗都好 hard feeling 嘅，就係，冇人會記得今屆德甲嘅神射手係邊個嘅，傑斯靈。 傑斯靈， 傑斯靈係基本上冇人記得佢嘅， 因為佢係華古信 啊，真係好攞命，係啊。 喂，咁啊，補充翻少少最新消息先。 好嘅， 最新消息啊 ，Chip Lab 讲嘅咁啊， 系 佢话官方话列贝利续约至2017年啦， 系啊， 续约啦，系列贝利， 哦 ，OK， 系啊， 有张 contract， 系咁啊，你如果嗌走嗰啲就暂时拜仁都会系马里， 问多一样嘢， 高美斯啦，马里奥高美斯， 问多一样嘢，睇你睇晒成个即系拜仁嗰个操练啦，洛宾点啊？ 唔系冇洛宾未冇，第一课冇嘅， 第一课， 第一课大部分都系德国国家。國腳嗰啲喺曬度，紐亞、梅拿、仲有卻奧斯啊、拿姆啊，拿姆一定要喺度啦，隊長。咁啊，你話啲外援就真係列貝利喺度啦，見到。 啊，咁點解洛賓唔喺度咯？ 唔知喎，冇見到洛賓， 咁就奇怪喎。 咁啊奇怪喎， 咩啊？ 唔知啊，係咪洛賓可能有傳話走嘛？ 估到咧，第一課啫。 咁啊係。 咁啊，仲一個受傷緊嘅小豬啦，就有到場，不過就冇落場做操練。 不過咧就即係阿哥迪奧拿都有提及，其實對波嗰個人腳咧都唔需要再作好大嘅補充㗎啦。咁因為對波上年都打得咁好啦，咁啊究竟洛賓走唔走咧？咁又好視乎即係除咗馬料哥石啦，即係馬料哥石就 係 出年係啦，出年會加盟啦，就應該冇特別話會再有啲大牌嘅補充，即係除咗而家好傳得好勁嘅泰亞高艾簡達拿之外，係啦，因為呢單 一陣都可以， 呢個陣間可以再講啦， 講下峰回路轉呢， 係啊，咁所以就究竟洛賓走唔走咧？而家都仲係有變數嘅，我會覺得嚇。 係咁啊，第一課又見唔到頭先你提過嘅馬里奧高石喎。 哦， 嚇呢個都未見到，咁所以唔好揣測太多，因為第一課可以吞下波嘅，即係仲有蜜月期，係咪先？咁啊，或者人哋請假咧，大佬。 哦，或者係即係教練編排啦，可能都係係啦。 咁啊，仲有啲年青球員等等啦。咁啊，講下其他轉會啦。頭先你提過有啲啊，我覺得領隊先要做， 要講領隊先係。安察洛蒂呢個好緊要係。因為搞掂咗PSG 嗰邊嗰啲問題啊嘛，咁啊，因為 PSG 揾到阿白蘭斯，咁就做呢個領隊。咁啊，安察洛提過皇馬就非常之適合啊，我覺得，因為佢 搞掂個更衣室先啦。 係啦，因為佢即係佢每次佢真係同嗰啲球員關係好好嘅。 你憑咩覺得佢一定搞得掂？ 即係佢見到佢，即係佢嗰個履歷入邊咧，佢無論係呢個西班牙即係點樣 AC 啦、車仔啦， 佢都可以搞得掂， 都服嘅， 即係搞得掂佢入面嗰啲大佬問題嘅， 唔 會話因為各國嘅黨派跟住搞到自己一身蟻咁樣啦。 起碼即刻馬上俾翻個正選俾卡斯納斯先， 啊呢個梗係啦， 佢平反先，劉少奇咁啊，係啊，即刻平反先， 係 啊，即係最近劉少奇話喊啊，好撚慘啊，上季俾阿摩連奴説佢嗰時啊，馬馬屋企啊，好啦，斬啊！ 係啊，又話失眠，又話成。 唔係我 OK， 我都覺得應該搞得掂嘅。唯一嘅都係嗰句啦，就係我諗最麻煩嘅就係 C 朗啦，究竟留唔留喺皇馬 ？C 朗就呢個禮拜話出一個三日通牒，三日之內決定。 哦， 嚇咁啊，希望佢留喺皇馬。 嗱，我今朝上網睇咧，又話咩曼同曼聯密針。 係啊， 我覺得煲水啊，我覺得煲水。 但係你。你冇跡象又見到佢有咩三日通牒嘅喎？因為譬如話如果你英國啲報紙咧，日日都係見到佢攬女喎，又喺度。最近又攬啊，最近攬條女喺邊度啊？喺個飛機度啊，係啊，飛機度嘅，唔知係啊。 佢條女 係啊，係啊，咁所以咁點通牒咧？佢咪同條女傾咧？嗰條女係代表皇馬，又代表曼聯。 其實嗰條女可能做記者，好似卡斯納斯條女咁。 係。 可能係不斷放料，每日放唔同。 O K。系， 唔系咁，但系你话即系当然要搞掂 C 朗啦。另外，希古恩单嘢其实都 希古恩单嘢就 实咗啦，系嘛？ 未啊，而家好危险啊！ 而家咧就变成好流啦，开始越嚟越流啦， 系啦。 因为个问题系你迟迟都未签。 但係又唔見到阿皇馬有啲咩舉動話買個前鋒補位喎、啊。喂，真係好危喎、 啊。唔係，我諗咁樣講啦，皇馬唔買前鋒補位嘅原因都係俾真係俾安察洛提去。 唔係應該要俾安察洛提決定啦。我諗等個領隊嚟咗。 我有少少機會覺得係咁嘅，即係 OK， 無論希古恩斯朗是但一個走嘅話咧，我會覺得安察洛提可能撩翻巴黎聖日耳門。可能連翻啦， 首先咁啦， 我覺得會有。 哦，唔係，我諗補充下啦。希古恩咧就應該就走㗎啦。咁啊，爭在咧，因為有傳咧熱刺咧都想候住希古恩啊，所以咧 一搶就 係啦。咁咧就所以阿仙奴你知唔頂唔掉又唔落，即係又唔出手，咁即係想點咧？ 阿仙奴 又係因為咧又係眼高手低嗰啲咧。 買佢雲佳係咁㗎，2500萬噃，2450萬啦。 係啊，斯拉。 2475啦，咁樣嗰啲囉， 即係逐步逐步。 今日有咩睇法？ 原先點解熱刺會買希古恩呢？其實因為皇馬呢想重新再收購巴爾。 啊，係啊，係啊，係。 咁所以呢就熱刺就希望，既然如果我真係 換， 係啦，就用呢個條件想箍下希古恩返嚟，所以而家阿仙奴就棘住喺度。 係啦，但就應該快手啲啦。不過好坦白講，就算我個人覺得希古恩去阿仙奴呢，我就唔係好睇好嘅，好坦白。啊，即係我覺得如果佢假設真係2200萬磅呢，我甚至覺得有啲貴添。 係啊， 我覺得有貴 啊。 係啊。嗱，我唔知，我唔會覺得佢同基奧特如果佢 家好少買貴人㗎喎、 啊。我唔知啊，我個人覺得係咁樣啊。 Okay， 因為我始終覺得希古恩喺阿仙奴 係。俾迪奇仔講下。 係啊，係喎，阿仙奴。 其實而家呢、我覺得你睇雲家佢做乜嘢都係嘥氣㗎。雲家呢都係臨個 transfer window， 臨山之前 跟住就亂咁嚟啦。 就亂未必一定係亂咁買嘅。咁但係呢佢出手永遠都係最後嗰、那個。 錯。啊、你記唔記得嗰屆輸八比幾比曼聯嗰屆？ 然之後即刻買人咯， 開咗呢絲買， 唔係你咪講個 transfer window 三之前咯，係啊， 亂咁買。 但嗱我你冇乜人比我更加了解雲 哦，呢個係 今屆咧，佢有個動作係做早咗嘅。其實出 bid 嗰下咧，佢係早過以前嘅。 係啊， 以前嗰啲咧就通常都係真係噏到咧開 lead 咧都冇個價噏出嚟嘅。但係今屆咧，你起碼見到譬如啊，特別係希古恩嗰單嘢，你又見到係真係有積極咗嘅，即係你見到佢係真係嘗試就係諗，即係諗住早少少買翻兩件。 嗰封 email 早出咗啦， 係啊，即係見到有少少分別。 係啊，不嬲雲家俾人感覺好似啲高人咁樣咯，永遠 高人 出手先嘅， 係 不動我不動啊。 但係臨尾咧，到佢出手下咧，哇！大哥唔 係 啊， 其實佢 咁樣嘅， 咁低嘢咁樣個價， 佢係攞住份名單睇緊啲 free agent 嗰啲啊， 即係可能 佢可能玩緊呢個 football manager 睇。睇下個分數先，睇下個比，即係睇下嗰個嗰、那個咁嘅能量啊，有幾高啊？ 哇！依條有可能過多兩個禮拜就唔使俾錢。 係啊，有呢啲啊，有啊， 有。 係佢真係成日都係諗埋啲縮數。 唔係啊，嗰、那個山道士咪係咯。佢嗰次買嗰扎都係啦， 係 啊，仲有嗰個啊，仲有買咗啊邊個南韓嗰個 啊朴主永咯，係 咁冇辦法嘅，佢係要符合經濟 嗰次壓力㗎嘛， 佢經濟學教授係咁諗嘢㗎嘛。 喂，點睇白蘭斯呢？教聖日耳門咧？ 唔得，玩完。 哦，咁肯定。點解？ 原因？ 喂，大佬啊，佢隔睇下佢法國隊嗰陣時候幾咁爛就知啦，搞到不和嘅。跟住，全部走咯，咁樣都得嘅。 但係佢喺波爾多係 O K 嘅。 喺波爾多 O K 嘅。 波爾多係 O K 嘅。好咯，大佬，你伊巴希莫維咁高竇嘅一個，即係一個咁重要嘅人物，你搞唔掂佢嘅真係，如果係佢嘅話。 我就觀望啦，冇話哈薩特睇咁負面嘅，因為佢始終白蘭斯響呢個波爾多的，而且確教得相當。 仲有佢都會熟個法甲嘅聯賽。 係啦，佢法甲都熟。咁基本上 佢有啲，即係希望佢搞得掂啦。 其實基本上佢嗰個法甲聯賽冠軍咧，當然今年有摩納哥咧，就有冇舊年即係可能處理得咁容易㗎啦，因為摩納哥始終有法卡奧啊嘛，都唔可以睇少嘅。咁但係咧，咁就 睇下伯蘭斯點樣啦，佢始終都有即係都出下大場面嘅，我會覺得 都算係法國兩大領隊嚟㗎啦。 都算係啦。 我會咁樣睇法嘅，即係套咗落去 ，OK 呢一即係套咗去落去巴黎聖日耳門嘅時候，觀望當然係啦，因為始終伯蘭斯嗰套係比較防守性 強。係呢個真。 你但係巴黎聖日耳門套波唔係打呢度路㗎嘛，即係你要執 係 咁你又有少麻煩，即係麻煩咯。 不過冇計去焗住揾㗎啦，其實 PSG 嗰度因為即係。要搞安要搞掂安插洛提啊嘛，即系要揾一个代替安插洛提人选，的而且确系困难嘅。 喂，但我想问翻一个问题，曼城 confirm 咗边个坐咩啊？ 帕利基尼 confirm 咗咯 ，confirm 咗噶啦 ，confirm 咗噶啦， 已经系 confirm 咗噶啦，系啊，帕利基尼 confirm 咗， 即系唔等多两三礼 拜。不过就伊斯高就 confirm 咗去皇家马德里。 哦， 呢个就真系好结啊！对于曼城嚟讲，因为曼城已经走咗个塔迪维斯啊。咁啊，究竟前面系啊，咁啊剩系啊，剩翻阿古路啊， 呢个就 剩翻迪斯高啊， 到咗咯，到咗咯， 系啊，真系都几湿滞啊，真系我会觉得，因为佢补充嗰两个费兰颠奴同埋拿华斯级数嚟讲，同迪维斯就 我觉得应该而家即刻炒呢个帕力噶 Pellegrini 咯， 咁快？ 因为办事不力啊嘛，我揾你翻嚟都系谂住揾伊斯高啫嘛，你估真系想揾你翻嚟？而家唔得啦，咁啊吓。咁同埋伊斯高其實轉去皇馬呢，我覺得又係一個麻麻地嘅 transfer。 係，我都同意。 我成日覺得呢個球員呢，我以前講過好多次，我覺得佢係 born to be 好似一個巴塞咁嘅球員嚟嘅，即係應該係巴塞。 係啊，佢係反皇馬㗎嘛，伊斯高。 係啊，咁但係好 真 係 離奇， 好失望， 真係好離奇。 係啊，即係都係錢作怪。 同埋佢即係皇馬而家好多中場中球員咯， 適合佢咯，一個咁年輕嘅球員，你即係大佬佢踢嗰個位嗱，你如果落阿斯朗唔走嘅， 係啊， 重疊嘅 ，OK， 咁你 OK， 你我伊斯高踢翻個中間進攻中場，話俾我話俾你聽啊，喺皇馬嗰啲咁嘅波，俾呢啲咁嘅即係冒起緊嘅年輕球員，簡直一個墳墓嚟嘅，即係冇啊，踢嘅波咪踢少兩腳咯，使乜踢咁多啫？ 真 係 嘥咗，我覺得嘥， 即 係 嘥鬼咗，真係呢個球員， 即係飞啊！ 你出去闯下世界嗰个啦， 除非即系希古恩走，将阿斯朗打到最前， 系 咁就可能都仲有啲嘢睇下。 我不过你问我，不过你问我系斯朗个雕系，我觉得斯朗系走眼。 O K， 但系系唔知去嗰边嘅，但系斯朗系走眼，唔会再喺皇马。 觉得佢可以去到边咧？ 拍广告搞掂啊！ 系 啊，想踢波啦，系嘛？ 系啊，咁另外仲有一队咧，我又都想提下，即系睇下你点睇啫。其实利物浦都做咗成三四个收购啦，可以数下啦。嗱，第一个就系、是、比利时嘅副选龙门啦， 明诺尼，新特兰嗰个啦， 即系新特兰过去啦。另外仲有就高奥托尼啦， 系 呢个都有少少搞笑啦。同埋见到另外两个咧，我就觉得自己值得讲嘅，即系两个。大家好似好陌生嘅， 艾斯帕斯， 艾斯帕斯呢个就系次尔达 ，Luis Alberto Luis 好似买， 唔系 Luis Alberto，Luis Alberto 呢个咧就真系大家都唔系太识佢噶啦。 系 讲真，因为佢都系喺上届都仲系踢紧啲巴塞 B 队， 西维尔 借咗出去嘅， 借咗出去噶， 西维尔 系巴萨 B 系冇踢过嘅， 冇踢过西维尔噶， 系啊， 系一个好年轻嘅球员啦， 冇错。 咁艾斯帕斯问下师兄啦， 哦，艾斯帕斯好波嘅，好波啊，系次尔达，即系系佢打噶啦，即系。成隊次爾達呢個球員係，我覺得而家個雕係咪七百定八百萬？如果係八百萬嚟講，都 OK 㗎，都 OK 都幾抵玩㗎呢個球員嚇。 上屆喺次爾達入十二球， 係啊， 但我同你唱少少反調，就係呢個球員去嚟到英超咧，即係個身材力量咧係幾輸蝕嘅。即 係 如果踢一啲衝撞型嘅足球咧，呢個球員就會比較蝕底咯。 不過好坦白咁講啊，出年利物浦都未必踢呢類即係衝撞型嘅足球。 所以我就想講咯，就係你見到 Brendan Rodgers 咧。即係呢個是福是禍就唔知啦， 啊、 但係係將對利物浦喺度默默咁樣喺度 轉 型西班牙化咯，其實 即係史雲斯化或者係或者韋根化出佢，我覺得 因為冇辦法，你 即係好啦，恐怖咯， 佢教史雲斯始終有馬天尼斯扎咗根啊嘛，但 係 佢而家佢似乎佢諗住收購英倫三島嘅球員係冇可能再踢得翻史雲斯嗰只波， 絕對啊， 咁所以直接咪收購西班牙 球員，我唔睇好。咁樣嘅做法嘅，即係對一對傳統嘅大球會，即係 這個其實對利物浦來說夏季亦都是挺麻煩的。還 有另外一個關注重點就是我即是以前都有在節目上說利物浦季尾開始拆緊這隊中堅， 是 我曾經都說過其實這隊中堅是一定要拆的，即是艾加搭這個史基泰爾，因為實在是夾了這麼多季呢真係唔好， 即係史基泰爾個表現真係好曳啊！ 咁啊，或者哥迪高魯托雷特斯應該要係時候應該要俾多啲上陣機會俾佢啦。 要睇下點啦。 咁但係你睇到 Brandon Rodgers 嗰個做法，我就覺得即係幾值得啲利迷啊關心啦。咁但係都一個好事嚟嘅，即係我諗 Brandon Rodgers 對阿獅子嚟講啊，即係俾佢多啲時間佢反萬咯。下季嗰隊球隊都係唔使睇。 唔係，其實咧利物浦而家咁。咁樣嘅組軍方法咧，我諗翻起 咧，如果 泰亞高艾簡達拿咧，而家唔係成日講話係去皇馬、去拜仁咧，就係、是、去曼聯嘅。其實我會覺得，如果利物浦有錢咧，佢好啱利物浦踢啊！ 利物浦啦， 啲唔係1800萬 搶啊！真係輪到利物浦。咁嗱，你講艾簡達拿，亦都係要講講啦。呢、這個禮拜亦都係峰迴路轉， 係啊， 本來就應該係曼聯，咁、但係而家咧就逆流喎、啊。即係巴塞呢邊啊， 亦都有個消息話咧，巴塞就應該 就唔想俾佢揾老襯啊嘛， 應該就留唔到噶啦。咁但係佢有個deal，咁就話咧就朗尼加即係朗尼加1500萬，咁就咧係搞掂呢個艾簡達拿。係啦，朗尼加1500萬。 你知唔知呢個艾簡達拿係市值9000萬磅嘅大佬？ 係應該係 嗰個 release cost 9000萬磅。 萬磅啊！但係點解而家因為曼聯就覺得哇正啊執到寶啊呢鑊，因為即係足足咁要搞掂佢啊嘛，因為佢就係出場不足啊。係 啊， 因為佢 clause 係要 base on 嘅，一定要唔知要有幾多十場 若干場 十零廿場波、就一定要每一場要出唔少過30分鐘嘅。咁但係咧呢、這個 clause 上季達唔到，所以咧艾簡達拿可以就用一個好低嘅價錢，1800萬磅， 係1800萬磅，係啊。 咁但係而家就未成事㗎， 未成事 都要，同埋好多間都喺度搶緊， 好多間，即係個價咁， 有啲可能出高過1800萬㗎嘛。 但係要問翻師兄喎，攞嚟啱巴塞 咧？我唔知啊，因為你知啊，羅素爾呢啲佢嗰啲作風咧，即係佢啊好識。即係好識揾球，好識從轉會市場中揾著數嘅。即係你法比加斯，如果唔係羅素爾嗰陣時去收購法比加斯咧，就一定唔會咁平。一定如果仲係以前拿波大年代，我諗4000萬到啦，法比加斯個轉會費要。咁我諗佢會識諗，因為始終泰阿高艾簡達拿呢件事咧，對於巴塞個成個聲譽啊係有啲影響嘅。好多巴塞擁趸，可能甚至喺香港嗰邊嘅巴塞擁趸都鬼殺。咁嘈啊！呢單嘢，因為就話上年點解？ 因為呢個的而且確好有潛質嘅球員咯。 係啊，好有潛質。但係我就會咁樣諗，第一沙維仍然喺陣中，第二仲有法比加斯。你睇下嗰個艾簡達啦， 咁你咪當佢好似逼機咁咯。 中間仲要有傷， 你俾佢走啦，放佢出去踢兩三年，佢嘅心咪仍然又喺翻巴塞度，係咪先？ 不過又講翻， 即係一日係巴塞人，就一世都係巴塞鬼。 你當咪好似法比加斯咁樣， 即係有一個即係回購條款啊嘛。不過可能都會唔出奇嘅，即係有翻個即係回購條款。同埋講翻個消息就係佢有個細佬叫拉芬娜艾簡達拿嘅，啱啱續咗約。啱啱逐咗巴塞，咁究竟成件事會係點呢？都仲係一個羅生門，或者仲係一個處一個好峰迴路轉嘅階段嚟㗎，即係可能拜仁亦都一啲都唔出奇。不過當然皇馬嘅機會就細咗好多啦， 就唔會㗎，細咗好多啦。咁同埋另外再講埋，即係提開曼聯，其實就啲曼聯球迷都留意下啦。呢、這個禮拜就仲有幾日咧，就莫耶斯就翻工啦 ，OK， 7月1日就翻工啦。咁啊，首要嗰樣嘢亦都係頭先提過啦，就係朗尼事件啦。咁朗尼就係、是、我諗就 唔留啦。 第一 option 就應該都會盡留嘅。我諗， 但 係我覺得佢 唔係喺莫耶斯嘅心目中。 但係就而家就傳聞啦，莫耶斯唔係呢個朗尼就 first choice 係去車仔啊嘛。咁跟住就，但係曼聯當然唔想佢 咁低調。 曼 聯就睬你都傻啦。 咁咪即係就躝遠啲， 西班牙 就或者法甲，去呢個聖日耳門之前都有吹過之如此類啦。 咁所以有個報道話，見到佢上架直升機，可能嗰架直升機係 PSG 嘅私人飛機嚟嘅。 Okay。 咁啊，所以就睇下，即係朗尼嘅動向就應該七月份就明朗㗎啦，即係等埋啊莫耶斯返嚟啦。咁啊，所以就另外一個下個禮拜好值得睇嘅記者招待會就係莫耶斯嘅記者招待會。 有冇機會帶啲愛華頓嘅人過嚟？ 暫時冇乜跡象囉，譬如費蘭利唔多角啦，唔多角，因為好多人搶緊㗎嘛，費蘭利。係 啊， 咁仲有就啊，我哋之前估嘅，譬如邊恩斯啊、 拜恩斯 嗰啲啦， 嗰啲係 咯。咁啊，但你見到今屆其實個心啊，就見到譬如曼聯就實在真係好多九唔搭八嘅球員咧，都吹到同啊拉輪嘅，即係呢個係。唔健康啦，唔係太健康啦，即係你或者咁講啦，喺費格遜嘅年代呢就唔會傳得太多，但係你今時今日就差唔多件件都同曼聯有關嘅，咁首先會代表住唔係會證實一樣嘢啦，第一就係有條唔係有條大水喉，冇抽水住，有條大 水喉，我話啱啫嘛，冇話抽水啊， 係會俾個新領隊去用， 係 咁啊，但係我諗會擔心嘅其實就係用唔用得其所囉，係咪亂咁買囉，即係呢個。 所以我就話會咁樣囉，即係開頭大家都傳得好痕嘅就係拜恩斯同埋費蘭尼。咁我諗喺莫耶斯心目中或者成個曼聯上即係曼聯裏頭嘅心目中就係話去到可能八月即係七月中七月尾發覺。 七月中 嘅時候冇乜得嘢簽嘅時候呢就會喺返愛華頓度拆囉。我會咁樣睇。 因為 幾得意嘅係咩呢，即係我諗最真係你問我心目中最相信個雕就係 C 朗個雕嘅，即係太狠啦，狠得太緊要啦呢樣嘢。 我就反而覺得 C 朗離隊可能性唔係太高。 同埋喺曼聯裏頭嘅係，如果朗尼真係傾唔掂數、搞唔掂嘅話，咁呢一個就已經係我可能2500到3000萬磅嘅嘢拎嚟換嘅嘛，加錢換嘅嘛。咁對於曼聯又唔係好入肉喎，你俾多3000落去嘔，我揸住一個3000嘅6000。 係咪就係咁簡單咧？ 當然 我覺得 有一條 唔係某一啲人嘅個人意願啊， 我諗咁樣，好啦咁樣啦，好多球， 仲有包括埋 Nike 嗰邊嘅意向啊，係好多呢啲。 我諗球員嗰啲轉會嚟講咧，我諗強隊一啲重要嘅球員咧，應該喺七月底應該都差唔多要明朗噶啦，因為曼聯就應該七月尾就開始打佢嘅熱身賽啦。當然第一，因為其中一站喺香港啦，咁就我諗應該去到七月中度咧，都應該開始明朗嘅。即係譬如你講嗰啲咩費蘭尼啊、拜恩斯啊，究竟係咪會唔會？即係去曼聯咧，咁呢個時候應該都差唔多噶啦。 應該去曼聯啦，即係所有球星全部湧去曼聯就啱噶啦。我都未見過，即係有70多人，即係板凳咁深嘅球隊噶嘛， 係 咪？ 跟住咧，以前俾阿費俊嚟趕走曬 咁樣， 咩李察信啊， 即係嗰啲咩，譬如話碧咸又復出啊嗰啲咁樣，全部湧曬過去噶嘛。即係你未見過。 今屆隊一代宗師一定係你嗰隊。 即係你未見過一隊真係。有咁強大陣容嘅70多人，即係70多號，全部用齊嘅，咁你燙衫你都燙到嘔啦！喂，大佬嗰啲，喂，大佬啊，嗰啲咁嘅，即係嗰啲，即係 business 嗰啲，即係商業活動幾勁啊，係咪先？即係哇哈哈嗰啲，即係行下線啦，係咪先？ 好，讀嘅，讀嘅，讀嘅，讀埋最後幾件啊，幾個留言先啦，都係 cheap leg 嘅，咁啊，覆翻我哋都係關於啲周制啦，咁啊。回應翻阿師兄嘅就用蘇達道就好過好多人啦。咁啊，2012年咧用過下尼格道就令人好失望嘅。尼格道仲有冇機會可以用下咧？ 其實我覺得呢年嘅狀態當然好過羅蘭迪啦。 西甲最後一場佢入4球。 其實呢個球員我覺得幾好嘅，講真係幾好嘅。不過以西甲今即係以西班牙今時今日咁多前鋒，可唔可以臨到佢咧？同埋尼格道究竟個去向係點樣咧？因為有傳好多球隊揾佢。之前有提馬體會啦， 佢好似走咗咯， 未走， 仲未走啊？ 未走嘅 ，OK， 未走嘅， 唔係話過費倫天南嗎？ 唔係，未完全未有消息嘅，即係傳聞就好多，但係 confirm 嘅就未 confirm 嘅尼格道，但係應該就走噶啦，應該就啊咁啊，所以我覺得佢係一個真係喺個高波嚟講啊，同埋技術嚟講都相當之好嘅球員嚟， 又好穩定啦， 係啊， 係好穩定啊。另外就 Chip 咧亦都搭埋阿 Dicky 仔咧，佢話 Bernard 咧就係細哨嘅隊友嚟嘅。冇錯，係啦，咁就效力呢個巴甲嘅明尼路啦， 明尼路係 另外 Red Team 咧就話聽晚嗰場波，咦佢同撐我喎，佢話巴西班牙都係有疲態㗎啦，決賽嘅時候都係一球定勝負啦。 哦，好， 係啊，有人撐㗎。 不過 杰斯师兄话捧西班牙啊嘛，系嘛？ 系系， 大家记住啊，买对面啊， 系咪？ 你讲噶咋？ 系做啲咩？喂，睇唔到啊，我老花大佬。利物浦想签呢个咩啊 ？PSG 嘅沙高， 沙高， 沙高。 另一位就系呢个沙克达中场嘅哦呢个呢个 去咗多蒙特啦呢个。 Mkhitaryan 咧就系哇唔记好细嘅一个国家嘅球员嚟嘅，呢个进攻中场我。嘅上屆歐聯咧都留意佢， 好似係咪阿爾巴尼亞？ 係類似係嗰啲啦，係啊，好好一個好有潛質。 但係應該佢去多蒙，應該去多蒙特㗎啦，應該係啊，利物浦就係啊，係啊 ，OK， 利物浦就唔似㗎啦。咁啊，另外 Chit 咧喺我哋嗰個 group 啦都有提到咧，就話點解啊利物浦去買Luis Alberto 同埋呢個艾斯帕斯，就因為話蘇亞雷斯究竟會唔會去皇馬咧？咁呢個反而我覺得機會都好大。 佢唔係，我覺得。唔係喎， 因為咧，蘇華雷斯喺利物浦真係似乎個日個即係個喺英國唔係過得好開心。 但係咁講咯，你如果當你係真嘅，蘇華雷斯會走，你換翻一個艾斯帕斯落嚟咧。你又真係上 咁啊！真係爭好遠，的而且確爭好遠。 一季可以交廿幾球嘅中鋒， 仲可以咬人， 就翻翻嚟係咯， 係啊， 翻翻嚟咧。你而家換翻呢個咧，我哋話真係睇唔到艾斯帕斯可以一季交廿幾球俾你。 掹水啲咧，佢 咬人可能都識嘅， 佢係好波嘅，但係一入廿幾球真係好難保證。 可能咧，遲啲咧，蘇亞雷斯咧，即係有一個秘密武器咧，就單止咬人咧，咬埋個龍門咧，即係掉埋個龍門，係咪先？幾勁啊！ 啊！真係誇張， 洲際國家杯冇見啊， 係咪佢不時 暫時未有啊？ 暫時未發作啊， 唔係啊，阿蘇啊喺洲際嘅表現都好 嘅 ，OK 嘅 ，OK 嘅，係啊， 即 係 佢正常嗰陣時就好好咯。 阿Chit咧提 嗰陣時又好勁， 仲有乜嘢？ 阿Chit咧提翻啊，頭先我哋所講嗰個話好難讀啊，唔知個名叫做 Mkhitaryan 啊， 係咯， 阿美尼亞 係阿美尼亞，一個小國嘅球員， 係啊，阿美尼亞國 呢個 OK 噶呢個。OK 貨嚟噶 ，OK 係 啊，咁啊， 多蒙特啱用嘅，如果咁睇嚇，咁啊， 仲有仲有啲咩啊？仲有就 Ben 阿 Ben Robin 咧喺 Facebook 嗰度啦，讀埋啦，咁啊呢個都係翻我哋第一節嘅回應啦。佢話其實以前喺 ESPN 咧，就係何輝加貴臣加丁偉傑咧係最正嘅。 哦，咁啊係啊， 我唔係喎。 哦， 有丁伟杰真系， 哦，你丁伟杰争少少，我知系。 有丁伟杰就真系打爆电视啦。 但丁伟杰啲料就好足嘅。 哦，佢梗系足啦，佢 会理你，但系有需要嗰啲。 佢系一部机器嚟噶嘛，大佬。 哦，即系， 如果系，不如我训练一个机械人讲波咪得咯。 唔系，都系嗰句。 唔系啊。 佢好過好多香港評述員 訓練球證嘅咩？ 屌你講！屌真係唔識， 真係 你翻去做反啦！ 你有啲潛質係人望啊！ 你講咩冚家產？ 明啊！我屌佢咪！ 得噶， 快啲揾老少报名。 O K， 唔得，我佢睇我唔 叫你讲两句。 好啦，咁啊，应该冇咩漏啦，系嘛， 差唔多啦， 我哋要交翻个麦俾阿大师啊，咁啊，今晚做大师嘅节目啦。咁啊，睇完场决赛，我哋下礼拜翻嚟再 好啊。 下场决赛 最紧要睇完场波去游行啦， 七一游行。O K， 系啦，记住啊， 一定要去啊。 O K， 好啦，咁啊，下礼拜再见。 好， 多谢 Dicky 仔啊， 多谢 Dicky， 拜拜。 大家好，我系梁锦祥。你哋依家听紧嘅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